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55，梁冀十一，高祖武皇帝十一。中大通三年春正月辛巳，上巳南郊，大赦。为尚书右仆射郑先护闻洛阳不守，士众逃散，遂来奔，丙申。以先护为征北大将军。二月辛丑，上祀明堂。位自敬宗被囚，宫室空近百日。尔朱世隆镇洛阳，商旅流通，盗贼不作。世隆兄弟密议，以长广王疏远，又无人望，与更立近亲，仪同三司广陵王公与之子也，好学有制度。正光中领己是黄门侍郎，以元差善权，托因病居龙华佛寺，无所交通。永安末有白敬宗言王阳殷将有意志，工具逃于上洛山，洛州刺史直送之，细致久之，以无状豁免。关西大行台郎中薛孝通睡尔朱天光曰：“广陵王高祖有子，素有令望，臣会不言，多立年所，若奉以为主，比天人允邪？”天光与世隆等谋之，疑其实因，使尔朱彦伯前往敦谕，且挟之。公乃曰：“天何言哉！”世隆等大喜。孝通聪之子也。己巳，长广王至邙山南，世隆等为之作善文，使泰山太守辽西窦苑执鞭独入，启长广王曰：“天人之望皆在广陵，愿行尧舜之事。”遂属善文。广陵王奉表三让，然后即位，大赦，改元普泰。黄门侍郎邢子才为摄文，许敬宗枉杀太原王荣之状。节敏帝曰：“永安守俭强臣，非为失德，只以天位厌乱，故逢成绩之祸耳。”引故左右取笔，自作摄文，直言：“门下朕以寡德运主乐推，思与义诏同资大庆，四省之客一一尝试。”帝闭口八年，至世乃言，中外欣然，以为明主，望至太平。庚午，诏以三皇称皇，五帝称帝，三代称王，改帝为充义，自秦以来竟称皇帝，于今但称帝，亦已褒矣。加尔朱世隆仪同三司，赠尔朱荣相国、晋王，加九锡。世隆使百官一荣配享。司职刘继明曰：“若配世宗，于时无功；若配孝明，侵害其母；若配庄帝，为臣不忠。以此论之，无所可配。”世隆怒曰：“汝应死。”继明曰：“下官既为一手，依礼而言，不合圣心， 简禄为命。侍龙亦不知罪，以荣配高祖庙庭，又为荣立庙于首阳山，因周公旧庙而为之，以为荣公可比周公。庙成，寻为火所焚。而朱兆以不欲费力之谋，大怒，欲攻侍龙。侍龙使尔朱彦伯往遇之，乃止。初，敬宗使安东将军石武龙、平北将军杨文义各领兵3000守太行岭，侍中元子恭镇河内，及尔朱兆南向，武龙、文义率众先降。由是子恭之军望风亦溃，赵遂乘胜直入洛阳。至是，尔朱侍龙论武龙文义之功，各封千户侯。魏主曰：“武龙文义于王有功，于国无勋。”竟不许。尔朱仲远镇华台，表用其下都督为西兖州刺史，先用后表。赵达曰：“以能进补，何劳远闻？”尔朱天光之灭莫其丑奴也，使获波斯所献狮子，送洛阳，即节敏帝即位。诏曰：“禽兽求之，则为其性。”命送归本国。使者以波斯道远不可达，余路杀之而返。有司何为止？帝曰：“其可以兽而罪人。”遂赦之。为镇远将军清河崔祖驰等据青州7郡之众为东阳，旬日之间众10余万。刺史东莱王桂平率成民固守，使太傅资义参军崔光伯出城慰劳。其兄光韶曰：“成民凌纵日久，众怒甚盛，非魏御所能解，家地亡，必不全。”桂平抢之，即出外，人射杀之。幽安迎兵4州邢台刘灵柱自谓方术可以动人，又推算之尔朱氏将衰，乃起兵自称燕王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大邢台，声言为敬宗复仇，且望术图谶云刘氏当望。由是幽营仓济之民多从之，从之者也举火为号，不举火者诸村共屠之，引兵南至柏陵之安国城。尔朱兆遣监军孙白耀至冀州，拖延调发民马，欲似高前兄弟送马而收之。前等知之，与前河内太守封龙之等合谋，前部勒壮士袭据信都，杀白耀，执刺史元仪。前等欲推其父亦行周事，亦曰：“何及乡里，我不如封皮。”乃奉龙之行周事。为敬宗举哀，将士皆缟素，声谈示众，移袭州郡，共讨尔朱氏，仍受刘灵柱节度。龙之魔奴之族孙也。殷州刺史尔朱羽生 将五千人袭信都。高敖曹不暇换甲，将十余骑持击之。前在城中绳下五百人，追究未及。敖曹已交兵，羽生败走。敖曹马槊绝世，左右无不衣当百，时人比之象极。高欢屯湖关大王山，六旬乃引兵东出，声言讨信都。信都人皆惧。高虔曰：吾闻高晋州雄略盖世，其志不居人下，且尔诸无道，弑君虐民，正是英雄立功之会。今日之来，必有深谋，吾当轻马迎之。密参一旨，诸君勿惧也。乃将十余骑，与丰隆之子子会，前夜欢于府口，睡欢曰：尔诸酷逆，痛竭人神，凡曰有之，孰不思愤？明公威德素著，天下倾心，若兵以义力，则绝将之徒不足为明公敌矣。彼州虽小，户口不下十万，古街之税足计军资，愿公熟思其计。前辞气慷慨，缓大悦，与之同帐寝。初，河南太守赵俊李贤府，喜豪侠，及诸里数千家，于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。贤府族子元忠继之，假素父躲初代求利。元忠喜焚券免债，乡人甚敬之。时盗贼风起，清河有五百人悉数，还经赵郡，以陆耿共投元忠。元忠遣奴为导，曰：若逢贼，但到李元忠遣。如言，贼皆舍避。及葛荣起，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，坐大湖树下，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。贼至，元忠者击却之。葛荣曰：我自中山至此，连为赵李所迫，何以能成大事？乃悉众恭维，指元忠以随军。贼平，就拜南赵郡太守，号久无政绩。及尔朱赵是敬宗，元忠弃官归，谋举兵讨之，会高欢东出。元忠乘鹿车，在宿征浊酒以奉迎。欢闻其酒客，未及见之。元忠下车独坐，浊酒薄甫食之，谓闻者曰：本言公昭言俊杰，今闻国事道门，不吐不辍喜，其人可知，还无次，勿通也。门者已告，缓具见之，引入，商再行。园中车上取征鼓之，长歌慷慨，歌却，谓欢曰：天下形势可见，明公犹是尔朱也。欢曰：富贵皆因彼所至，安敢不尽节。元忠曰：非英雄也，高前雍兄弟来位。时前已见欢，欢待之曰：从叔辈粗，何 何肯来？袁忠曰：虽粗，并解释。欢曰：赵俊醉矣。使人扶出。袁忠不肯起，孙腾进曰：此君天遣来，不可为也。欢乃复留余语。袁忠慷慨流涕，欢亦悲不自生。袁忠引进策曰：殷州小，无粮仗，不足以济大事。若向冀州，高前雍兄弟必为明公主人，殷州便以刺猬。冀殷既和，苍蝇幽定，自然弥服。唯刘旦峡湖，或当乖惧，然非明公之敌。欢即握袁忠手而谢焉。欢至山东，约乐士卒，丝毫之物不听侵犯。每过麦地，欢折布牵马，远近闻之，皆称高仪同将兵整肃，亦归心焉。欢求粮于相州刺史刘旦，但不与，有车营租米，还略取之。进至信都，丰隆之、高潜等开门纳之。高敖曹使在外掠地，闻之，以钱为妇人，未以不群。欢使世子成以子孙礼见之，敖曹乃与俱来。癸酉，魏封长广王业为东海王，以青州刺史鲁郡王肃为太师，淮阳王欣为太傅，尔朱世隆为太保，长孙志为太尉，赵郡王陈为司空，徐州刺史尔朱仲远、雍州刺史尔朱天光并为大将军，并州刺史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，赐高欢爵渤海王，征使入朝。长孙志故辞太尉，乃以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尔朱兆辞天柱曰：此叔父所忠之官，我何敢受？故辞不拜。寻家都督十州诸军事，世袭兵州刺史。高欢辞不就征，尔朱仲远喜镇大梁，复加兖州刺史。尔朱世隆只初为仆射也，为尔朱荣之威严，身自克力，留心积案，应接宾客，有开敏之名。即荣死，无所顾惮，为尚书令，家居世事，做府台省，事无大小，不先白侍龙，有司不敢行。使尚书郎宋游道行心，在其厅室东西别坐，受纳辞送，称命施行，公为贪淫，生杀自恣。又欲收军事之意，范家阶级皆为将军，无复原县，自是勋赏之官，大致伪烂，人不富贵。是时，天光专制官右，召言有兵焚，仲远善命徐衍，世隆居中用事，敬为贪暴。而仲远尤甚，所部富士大族，多诬以谋反，即没其妇女财物入私家，投其男子于河，如是者不可生数， 自荥阳以东租税西入齐军，不送洛阳。东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市民，为众远如豺狼。由是四方之人皆恶尔诸事，而惮其强，莫敢为也。己丑，魏以荆州刺史贺拔岳为齐州刺史，魏州刺史侯莫陈岳为秦州刺史，并加仪同三司。魏使大都督侯渊、骠骑大将军带人赤烈延庆讨刘伶柱，至故城，渊为其众，欲引兵西入，据官据险以待其变。延庆曰：“伶柱庸人，假妖术以惑众，大兵一临，彼皆视其伏压，岂肯戮力至死，与吴兵争胜负哉？不如出营城外，诈言西归。”伶柱闻之，必自宽纵，然后前军击之，往则成擒矣。渊从之，出遁城西，声云欲还。丙申，减经济一千，夜发，直抵伶柱垒。伶柱战败，斩之，转守洛阳。初，伶柱起兵，自沾胜负，曰：“三月之末，我必入定州，尔诸事不久当灭。”即伶柱守韩入定州，国已四月之末。夏四月乙巳，昭明太子统卒。太子自加元服，上及时醒露朝政，百司进士，田尾于前。太子辨析诈谬，秋毫必笃，但令改正，不加暗合，平断法狱，多所权诱，宽和容众，喜运不形于色，好读书主文，引接才俊，赏爱无倦，出宫二十余年，不恤声乐，每临雨积雪，遣左右周行驴相，使贫者振之。天性孝谨，在东宫虽宴居，坐起横西向，或素被召当入，微作答旦，即寝疾，恐疑地忧，敕参问者自立手书。即卒，朝野晚恶，健康男女奔走宫门，豪气道路。癸丑，魏以高欢为大都督、东道大行台、冀州刺史，又以安定王尔朱智虎为四州刺史。魏尔朱天光出夏州，遣将讨素乐明达，癸亥，秦明达送洛阳，斩之。丙寅，魏以侍中骠骑大将军尔朱彦伯为司徒。魏赵有司，不得复称伪良。五月丙子，为荆州城民斩赵修言，复推李衍之行州事。为尔朱仲元使都督魏僧绪等讨崔祖痴于东阳，斩之。初，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贵嫔，遣人求墓地之吉者，或路患者余三妇求卖地，云若得钱三百万， 以百万与之。三父密起上言，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于上为吉。上年老多忌，即命释之。葬毕，有道士云，此地不立长子，若压之，或可深言。乃为腊鹅及诸物埋于目侧长子位。公见报邈之，谓雅初皆有宠于太子。邈之晚见书于雅，乃密起上云，雅为太子压倒，上前检决，果得讹物，大惊，将穷其事。徐勉故见而止，但诸道士。由是太子终身残愤，不能自明。及卒，上征其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至建康，欲立以为嗣，嫌其前世犹豫久之，卒不立。庚寅，遣还镇。陈光曰，君子之于正道，不可少请礼也，不可跬步失也。以昭明太子之仁孝，武帝之慈爱，亦染贤宜之计，身以忧死，罪及后坤，求吉得凶，不可歼敌，可不戒哉？是以诡诞之事，奇邪之术，君子远之。丙申，立太子母弟晋安王刚为皇太子，朝野多以为不顺。司义侍郎周弘正常为晋安王主簿，乃奏计曰，谦让道废，多立年所，夫为明大王殿下，天挺将盛，四海归人，是以皇上发德音，以大王为储父，义者愿闻殿下抗穆仪上人之意，执子臧大贤之节，讨王于而弗成，岂万圣如突袭，数改交境之俗，以大吴国之风，古有其人，今闻其语，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谁？使无为之化复生于碎骨，让王之道不坠于来业，岂不胜于？王不能从，弘正舍之兄子也。太子以侍读东海徐痴为家令，兼管祭，寻代领职，持文体清丽，春房进学之，时人谓之公体，赏闻之，怒，召痴，欲加翘责，即见应对明敏，词意可观，亦更释然。因问经史及世教，持商教纵横，应对如想，赏甚加叹意，宠誉日隆。领军诸意不悦，谓所亲曰，徐叟出入两宫，见来见逼，我须早为之所。遂承见白上曰，痴年老，又爱全食，亦在一郡自养，尚未吃真欲之，乃召吃，谓曰，新安大好山水，遂初为新安太守。六月癸丑，立华容公欢为豫章王，其弟支江公豫为河东王，屈阿公察为岳阳王， 上以人言不息，故封欢兄弟以大郡，用为其心。久之，鲍邈之左右掠人，罪不至死。太子刚追思昭明之冤，挥泪诛之。为高欢将起兵讨尔朱氏，镇南大将军胡律金，君主善无库迪谦与欢七弟楼昭，七之子夫段荣皆劝成之，欢乃诈为书，称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弃胡为不屈，众皆忧惧。又为兵州府征兵讨部落基，发万人，将遣之。孙腾与都督御景为请留五日，如此者在，欢亲送之交，血涕直别，众皆嚎痛，声震远也。欢乃谕之曰：“与尔俱为师乡客，一同一家，不亦在上征发乃尔？今执西相，已当死，后君妻又当死，配国人又当死，奈何？”众曰：“唯有凡尔。”欢曰：“凡乃吉计，然当推一人为主，谁可者？”众共推欢。欢曰：“尔乡里难治，不见葛荣乎？虽有百万之众，增无法度，终自败灭。今以吾为主，当与前议，吾得凌汉人，犯军令，生死任吾则可，不然不能为天下笑。”众皆顿丧曰：“此生为命。”欢乃垂牛享事，更深起兵于信都，以未敢显言叛尔朱氏也。会李元忠举兵逼殷州，欢令高虔率众救之。虔轻骑入见尔朱羽生，与指画军纪，羽生与虔俱出，因擒斩之，持羽生手夜欢。欢抚膺曰：“今日反绝矣。”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，镇广阿。欢于是抗表罪状尔朱氏，尔朱氏龙逆之不通。为杨波及弟春金皆有明德，波刚毅，春金谦恭，家世孝友，私服同窜，男女百口，人无谏言。春金皆至三公，一门七郡太守，三十二州刺史。敬宗之诸尔朱荣也，波子坎欲其谋，城阳王辉、李煜皆其姻妻也。尔朱兆入洛，坎逃归华阴，尔朱天光使坎父父为一远招之，与盟，许是其罪。坎曰：“彼虽食言，死者不过一人，犹记全百口。”乃出应之，天光杀之。时春至世，与其子玉在华阴，春帝冀州刺史顺司空金，顺子东雍州刺史卞，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。秋七月，尔朱氏龙诬奏杨氏谋反，请收治之，魏主不许，氏龙苦请， 抵不得已，命有司检案以闻。人深夜，侍龙遣兵为金地，天光亦遣兵掩春家于化阴，东西之族无少长皆杀之，即没其家。侍龙奏云：杨氏始反，与收兵相聚，以皆格杀。帝晚唱久之，不言而已。朝野闻之，无不痛愤。金子义为光州刺史，尔朱仲远遣使就杀之。为金子殷于被收时使出在外，逃匿豁免，往见高欢于信都，弃诉家祸。因魏延讨尔朱氏之策，缓慎重之，即属行台郎中。乙亥，赏林轩策拜太子，大赦。丙戌，魏司徒尔朱彦伯以汉逊位，戊子，以彦伯为侍中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彦伯于兄弟中差无过恶，尔朱侍龙故让太保，魏主特置仪同三司之官，位次上公之下。庚寅，以侍龙为之。胡思春赠朱瑞于侍龙，侍龙杀之。庚寅，诏凡宗戚有服属者，并可赐汤沐，食襄庭侯，随远近为疵。人臣以吏部尚书何敬荣为尚书右仆射，敬荣昌玉之子也。为尔朱仲远、杜律等闻高欢起兵，视其强，不以为虑，独尔朱侍龙忧之。尔朱召将部骑二万出井陉，取殷州。李元忠弃城奔信都。八月丙午，尔朱仲远、杜律将兵讨高欢。九月己卯，魏以仲远为太宰，庚辰，以尔朱天光为大司马。癸巳，魏主追尊父广陵惠王为先帝，母王氏为先太妃。封帝永业为高密王，子树为渤海王。冬十月己酉，上姓同泰寺，生法座，讲涅盘经，七日而罢。乐山侯正则先有罪喜玉林，招诱王命欲攻番禺。广州刺史袁仲景讨斩之，正则正德之地也。孙腾说高欢曰：今朝廷隔绝，号令无所秉，不全有所立，则众将沮丧。欢疑之，腾再三故请，乃立渤海太守袁朗为帝。朗，荣之子也。人吟朗即位于信都城西，改元中兴，以欢为侍中、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。高乾为侍中、司空，高敖曹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孙腾为尚书左仆射，河北行台魏兰根为右仆射。即有尔朱仲远、杜律与骠骑大将军胡思春、车骑大将军 仪同三司贺拔胜、车骑大将军贾显志均于阳平。显志明志，以自行显度之地也。尔朱兆出景行，均于广阿，众号十万。高欢纵反谏云：“世龙兄弟谋杀赵。”复云：“赵与欢同谋杀仲元等。”由是叠相猜二，徘徊不尽。仲元等屡使胡思春、贺拔胜往遇赵。赵率轻骑300来救仲元，同坐幕下，意色不平，手舞马鞭，长啸凝望，以仲元等有变，遂驱出迟还。仲元遣春盛等追，晓睡之，赵执春盛还营。仲元度虑大惧，引兵南遁。赵属盛罪，将斩之，曰：“尔杀未可孤，罪一也。天助轰，尔不与世龙等俱来，尔东征仲元，罪二也。我欲杀尔久矣，今复何言？”圣曰：“可孤为国巨患，圣父子诛之，其功不小，凡以为罪乎？天助被戮，以君诸臣，圣宁父王不负朝廷，今日之事，生死在亡。但寇贼密耳，骨肉垢隙，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，圣不但死，恐亡失策。”赵乃舍之。高欢将与赵战，而畏其众强，以问亲信都督段韶。韶曰：“所谓众者，得众人之死；所谓强者，得天下之心。尔诸事上是天子，中途公卿，下报百姓，王以顺讨逆，如汤卧雪，何众强之有？”欢曰：“虽然，吾以小敌大，恐无天命，不能计也。”韶曰：“韶闻小能敌大，小道大淫，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。尔诸事外乱天下，内失英雄心。智者不畏谋，勇者不畏斗，人心已去，天意安有不从者哉？”韶荣之子也。辛亥，缓大破赵于广阿，俘其甲卒5000余人。11月乙未，上幸同泰寺，将般若经，7日而罢。庚辰，为高欢引兵攻邺，相州刺史刘旦应城固守。是岁，为南兖州城民王启德结刺史刘世明举州来降。世明方知族子也，上以侍中袁术为镇北将军，都督北讨诸军事，镇乔城，以世明为征西大将军、颍州刺史，加仪同三司。世明不受，故请北归，上许之。世明至洛阳，奉送所持节，归乡里，不事而卒。4年春正月丙寅，以南平王伟为大司马，元法僧为太尉，元昂为司空，立西封侯正德为临贺王。 正得自结于诸邑，上计封昭明诸子，亦言正德失职，故望之。以太子右卫帅薛法护为司州牧，魏送魏王悦入洛。庚午，立太子纲之长子大器为宣城王。魏高欢功业，为帝道，失柱而焚之，城陷入地。壬午，拔业，秦流旦以阳阴为邢台右丞，时军国多事，闻习教令皆出于阴，即开府咨议参军崔灵，灵敞之五世孙也。二月，以太尉元法僧为东魏王，欲遣还北。兖州刺史杨侃为军司马，与法僧协行。扬州刺史少陵王伦遣人救事，赊买锦彩丝布数百匹，世人皆避抵殿不出。少府丞何志通依事启闻，伦被责还地，乃遣房阁戴子高等以硕赐志通于都相，任出于背。志通使子高取其血以纸画车壁为少陵字，乃绝，由是是绝。庚戌，伦作免为庶人，所之于地。经二旬，乃托所请之，复封爵。辛亥，魏安定王追谥敬宗曰武怀皇帝，甲子，以高欢为丞相、柱国大将军、太师。三月丙寅，以高澄为骠骑大将军。丁丑，安定王率百官入居于邺。尔朱兆与尔朱世隆等互相猜阻，世隆卑辞厚礼御诏，欲使之复洛，为其所欲。又请节敏帝纳诏女为后，诏乃悦，并与天光杜律更立誓约，复相亲睦。胡思春因为贺拔胜曰：“天下皆愿读尔朱，而吾等为之用，亡吾日矣，不如图之。”圣曰：“天光与诏各据一方，与尽去之甚难，去之不尽，必为后患，奈何？”春曰：“此亦至耳。”乃说世隆追天光等复洛，共讨高欢。世隆屡征天光，天光不至，使春自往邀之，曰：“高欢作乱，非王不能定，岂可坐视宗族一灭也？”天光不得已将东出，问策于雍州刺史贺拔岳。岳曰：“王家跨据三方，士马阴盛，高欢乌合之众，岂能为敌？但能同心戮力，往无不竭。若骨肉相宜，则徒存之不暇，安能治人？如下官所见，莫若且镇关中，以固根本，分遣锐师与众军合事，进可以克敌，退可以自全。”天光不从。闰月壬寅，天光自长安，诏自晋阳，杜律自洛阳，仲远自东郡皆会于邺， 众号20万，假环水而君。节敏帝以长孙志为大行台，总督之。高欢令吏部尚书丰隆之守夜，癸丑出顿子末。大都督高敖曹将乡里部区王陶汤等3000人以从。欢曰：“高都督所将皆汉兵，恐不足及事，欲割鲜卑兵1000余人相杂用之，何如？”敖曹曰：“敖曹所将练习已久，前后格斗不减鲜卑，今若杂之，情不相洽，胜则争功，退则推罪，不凡更配也。”庚申，尔朱兆率轻骑3000夜袭邺城，叩西门，不克而退。壬戌，欢将战马不满2000，步兵不满3万，众寡不敌，乃于韩陵为援阵，联系牛驴以色归道。于是将士皆有死志。赵望见欢，遥则欢以叛己。欢曰：“本所以戮力者共辅帝室，今天子何在？”赵曰：“永安枉害天柱，我报仇耳。”欢曰：“我昔闻天柱计，汝在户前立，岂得言不反耶？其以君杀臣，何报之有？今日亦决矣。”遂战。欢将中军，高敖曹将左军，欢从父弟越将右军。欢战不利，赵等乘之，越以500骑冲其前，别将胡律敦收散卒聂其后。敖曹以1000骑自利园出横击之，赵等大败。贺拔胜与徐州刺史杜德于阵降欢。赵对慕容绍宗抚膺曰：“不用公言，以至于此。”欲轻骑西走，绍宗反其名角，收散卒成军而去。赵还晋阳，众远奔东郡，而朱彦伯闻杜律等败，欲自将兵守河桥，侍龙不从。杜律天光将至洛阳，大都督胡思春为都督贾显度、贾显志曰：“仅不先执尔朱氏，吾属死无泪矣。”乃夜于桑下盟，曰：“背道先还。”侍龙使其外兵参军杨叔渊持赴北中，检阅败卒，以赐纳之。春至，不得入城，乃鬼说叔渊曰：“天光部下皆是西人，闻欲大略洛邑，迁都长安，以谢纳我以为之备。”叔渊信之。夏4月甲子朔，春等入据河桥，尽杀尔朱氏之党。杜律天光欲攻之，会大雨昼夜不止，士马疲顿，攻矢不可失，遂西走，至累碑金，为人所擒，送于春所。春使邢台长孙志以洛阳奏状，别遣贾显志、张欢率骑演习侍龙，直之。彦伯实在尽职。长孙志于神虎门启臣，高欢义工祭阵，请诸尔朱氏。 节敏帝使舍人郭崇保晏伯，晏伯狼狈走出，为人所执，与侍龙俱斩于昌河门外。宋其首秉杜律天光于高欢。节敏帝使中书舍人卢辩烙欢于夜，欢使之简安定王，辩抗辞不从，欢不能夺，乃舍之。辩同之兄子也。辛未，骠骑大将军行济州事侯景降于安定王，以景为尚书仆射、南道大行台、济州刺史。尔诸仲远来奔，仲远帐下都督乔宁、张子期，子华台亦欢降。欢则之曰：“汝是仲远，善其荣利，蒙弃百重，许同生死。前仲远自徐州为逆，汝为荣首，今仲远难走，汝复叛之，是天子则不忠，是仲远则无信。犬马尚食四之者，汝增犬马之不如，遂斩之。”尔诸天光之东下也，刘其弟显寿镇长安，召秦州刺史侯莫陈月欲与之俱东。贺拔月指天光必败，欲刘月共图显寿以应高欢，既未有所出。宇文泰谓月曰：“今天光尚近，月未必有二心，若以此告之，恐其惊惧。然月虽为主将，不能治物，若先睡其众，必仍有留心。月尽失尔诸之期，退恐人情变动，长此睡月，事无不遂。”月大喜，即令泰入月军睡之。月遂与月俱袭长安，泰率轻骑为前驱，显寿弃城走，追至华阴，擒之。欢以月为关西大行台，月以泰为行台左丞，领府司马，事无巨细，皆委之。尔诸侍龙之惧高欢也，使齐州行台尚书房摩募兵取四毒，又使其弟青州刺史毕取乱城，扬升北渡为犄角之势。及韩陵祭拜，毕还东阳，闻侍龙等死，欲来奔，朔于左右戈壁为盟。帐下都督冯绍龙素为毕所信待，遂毕曰：“今方同气阔，一更割心前之血以蒙众。”毕从之，大吉部下披胸领绍龙割之，绍龙因推刃杀之，转守洛阳。丙子，安东将军辛勇以建州降于安定王。辛巳，安定王至邙山，高欢以安定王疏远，使仆射魏兰根未遇洛邑，且观节敏帝之为人，与复奉之。兰根以弟神采高明，恐于后难治，与高前兄弟及黄门侍郎崔灵共劝欢废之。欢及百官问所疑虑，莫有应者。太仆代人齐无俊 盛昌节敏帝贤明，以主社稷，缓欣然视之。灵作色曰：若言贤明，自可待我高王，徐登大位。广陵既为逆胡所立，何得尤为天子？若从郡言，王师何名义举？缓遂忧节敏帝，于重训佛寺。欢入洛阳，胡思春为贺拔胜曰：今天下事，在吾与君耳，若不先治人，将为人所治。高欢出治，图之不难。胜曰：彼有功于时，害之不祥。彼数夜与欢同宿，且叙往昔之怀，兼贺兄恩义甚多，何苦惮之？春乃止。欢以汝南王悦高祖之子，诏欲立之，闻其狂暴无常，乃止。时诸王多逃逆，尚书左仆射平阳王修怀之子也，逆于田舍。欢欲立之，使胡思春求之。春见修所亲员外散骑侍郎太原王思政，问王所在。思政曰：须知问义。春曰：欲立为天子。思政乃言之。春从思政见修，修色变，谓思政曰：得吾卖我也？曰：否也。曰：敢保之乎？曰：变态百端，何可保也？春持报欢，欢遣400骑迎修入毡帐，陈诚弃下毡巾。修让以寡德，欢再拜，修亦拜。欢出被扶御进汤墓，达业严景昧爽文武执鞭以朝，使胡思春奉劝进表。春入帐门，庆哲严守而不敢前。修令思政取表示之，曰：便不得不成朕矣。乃为安定王作诏册而善位焉。戊子，孝武帝即位于东郭之外，用代都旧制，以黑毡蒙七人，欢居其一。帝于毡上西向拜天壁，入御太极殿，群臣朝贺，升昌河门大赦，改元太昌，以高欢为大丞相、天柱大将军、太师，世袭定州刺史。庚寅，加高城侍中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初，欢起兵信都，尔朱世隆指司马子如与欢有旧，自侍中骠骑大将军，初为南齐州刺史。欢入洛，召子如为大行台尚书，朝夕左右参知军国。广州刺史广宁韩贤素为欢所善。欢入洛，凡尔朱氏所出官爵，历皆削夺，唯贤如故。以前御史中尉樊子胡兼尚书左仆射，为东南道大行台，与徐州刺史杜德追尔朱仲远。仲远已出境， 遂攻袁术于桥。丞相欢征贺拔岳为冀州刺史，岳未欢与单马入朝。邢台右丞薛孝通说岳曰：高王以数千鲜卑破尔诸百万之众，诚意难敌，然诸将或素居其上，或与之等夷，屈守从之，是非或矣。今或在京师，或据州镇，高王除之则失人望，留之则为负心之极。且突万人虽复败走，犹在兵州，高王方内抚群雄，外抗情敌，安能去其巢穴与攻整关中之地乎？今关中豪俊皆主心于攻，远效其智力，攻以华山为城，黄河为堑，进可以兼山东，退可以封函谷，奈何欲束手受制于人乎？言未足，岳直孝通守曰：君言是也。乃训辞为起而不就征。人臣丞相欢还夜，送尔朱杜律天光于洛阳，斩之。五月丙申，魏主镇节敏帝于门下外省，召百司会丧，葬用书礼，以沛郡王欣为太师，赵郡王陈为太保，南阳王宝聚为太尉，长孙志为太傅。宝聚余之子也。丞相欢故辞天柱大将军，戊戌许之。即有清河王胆为司徒。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养子，丞相欢命以为帝。是欢氏剿公卿，南阳王宝聚欧之曰：朕兵何敢尔？魏主以欢故，六月丁卯，处宝聚为骠骑大将军，归地。魏主必广平武穆王之会，改谥武怀皇帝曰孝庄皇帝，庙号敬宗。秋七月庚子，魏复以南阳王宝聚为太尉。人吟：魏丞相欢引兵入府口，大都督库迪干入井陉，击尔朱兆。庚戌，魏主使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高隆之率部骑十万会丞相欢于太原，因以隆之为丞相军司，欢军于武乡。尔朱兆大略晋阳，北走秀容，兵州平。欢以晋阳四塞，乃见大丞相府而居之。为夏州迁民郭谦据青州反，刺史袁仪弃城走，召邢台侯景等讨之，拔其城，迁来奔。为东南道大邢台樊子湖为袁术于桥城，分兵攻取蒙县等五城，以绝援兵之路。术请率众南归，以地还魏。子胡等许之，与之誓约。术众半出，子胡击之。秦术及乔州刺史朱文开已归。杨侃行至官竹，闻术败而还。九月，术至洛阳，久之复欲南奔， 为人杀之。己巳，以司空袁盎领尚书令。冬十一月丁酉，日南至，为主祀元丘。甲辰，为杀安定王朗、东海王业。己酉，以汝南王岳为侍中、大司马，为葬灵太后胡氏。上文魏氏已定，十二月庚辰，复以太尉元法僧为颍州刺史。魏主以汝南王岳属晋帝尊，丁亥杀之。魏大赦，改元永兴，以与太宗同号，复改永熙。魏主纳丞相欢女为后，命太常卿李元忠纳婢于晋阳。欢与之宴，论及旧事，元忠曰：“昔日建议轰轰大乐，必来寂寂无人问。”欢抚掌笑曰：“此人逼我起兵。”元忠戏曰：“若不与侍中，当更求建议处。”欢曰：“建议不虑无，只为如此老翁不可遇耳。”元忠曰：“只为此翁难遇，所以不去。”因吕欢须大笑。欢惜其雅意，深重之。尔朱兆既至秀容，分守险隘，出入寇超，为丞相欢扬声讨之，师出复职者硕嗣，赵亦待。欢揣其岁首当宴会，遣都督窦泰以经济持之，一日一夜行300里，欢以大军祭之。